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9:00，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00中。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像罗月轩，我偷偷的喜欢过他，他声音特别好听，是初中的风云人物。初二的时候，我们被老师分成了同桌，上课起立时，我会踩在凳子腿上把自己垫高，他就会转过来跟我说，视野真好。有时候发现他上课困了，我就用自己的桌子使劲撞他的桌子。他还特别喜欢唱歌， QQ 空间里面当时有一首他唱的我听不太懂的粤语歌，某一天上课他突然哼起来这首歌，我说这不是你空间里那首吗？他说这你都听得出来。我悄悄地想，毕竟我偷偷去你空间里听了那么多遍。后来我们最终也没有在一起过，不过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很多人都躲在云后面悄悄地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吧。 好像漫长的梦越在时光海洋，咫尺天涯相思长，人随风摆荡，花海在我耳畔，一朝醒来发苍苍，心事却依然。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00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出 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9:00 FM 98.2，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 嘿，你还好吗？音乐国是声音，每周末晚上9:00 FM 982， 每晚9:00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 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ello， 你好啊，又跟你见面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当中，这里是朝夕音乐跟你问好。我想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就是很多你非常珍惜的事情，往往他们离开的也非常的快。比如说你喜欢吃的东西很快就被吃完了，比如说好不容易有时间在家休息一下，却多出了非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说你原本做好的让自己激动不已的规划，往往就被变化所打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啊、精力啊，甚至是金钱。这种感觉真的太糟糕了。往往对于我这种有了事情必须要尽快处理完的性格来说呢，那很多美好的计划和想法也都会变成泡影。所以我就一边心里非常的难过，一边又无奈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如果能有保佑我们在休息时间能够好好休息的锦鲤的话，我相信呢一定会非常的火爆吧。这里是想好好珍惜生活当中的美好的朝夕音乐，第一首歌来自 Zen， 叫做 Let Me。 Has meaning. No, this time you stay till the morning. Duvet days and vanilla ice cream.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together exclusively.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So I table. No walks on the beach in April. Yeah, I promise, darling, that I'll be faithful.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Let me be your man. So I can love you. I can love you. And if you let me be your man. 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听到歌曲来自于 Zen， 叫做 Let Me。 当然这首歌作为在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首单， MV 也是充满了各种惊喜的小细节。比如说在歌曲最开始的 BGM 是 Dark Tell Down， 女主呢和前女友神似，更是在 MV 里面安插了五处与电影 Miami Vice 相似的情节，以致敬这部电影。如果你还记得她之前的 MV 的话呢，你会发现她也是延续了 Zan 之前的热单 Dark Tell Down MV 当中的故事。导演呢依旧是之前的 Jones Padilla，当然也邀请了模特 Sophia Jamora 出演女主。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也听到了美扎很大程度的改变，没有了飙高音，没有了炫技，全部都是非常真实的声音，完全可以归档到那种开口红心的歌单里面去哈。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沟通互动，想说什么都可以，只要违规合法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已经响起了，来自 Tina Shay， 这首歌叫做Joe Ride， check it out. That was Joyride from Tina Shea， 也是最近释出的专辑叫做 Joyride 当中包含了 Future French Montana 等人在内的合作曲目。然而作为 Tina Shea 第三张录音室专辑，专辑名 Joyride 源自他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的经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自己在这一年当中去到了非常多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一切都像是一次人生的历程，像是一次公路旅行一样，所以索性呢将专辑名 Joyride 这个单词来命名，也算是一种记录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我莫名其妙的觉得他们俩就是 Tina Shea 和接下来这首歌手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他是来自1997年12月16日出生的非常年轻的 Zara Larsson， 他是2018年瑞典达人的总冠军。参加瑞典达人比赛之前，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歌唱训练和课程，唱歌的所有的技巧都是从 CD 里面自学成才的，真是非常的了不起。在瑞典达人的比赛当中呢，初赛他就演唱了极高难度的 Whitney Houston 的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半决赛演唱了 One Moment in Time。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于 Zara Larsson， 这首歌叫做 I Would Lik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Until I saw you with someone who's not me. You got me playing in a game that ain't fair. But you're taking me there. Yeah, you're taking me there. Sexy body, I would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baby. Like to get under your sexy body, sexy body. Under your sexy body, I would like.

'cause I'm out chasing empty hives. Every hello just means goodbye, but I'm looking for more this time. Can we start to slow it down? Can we learn to live right now? I just want to feel it all. Ooh, I'm a Ferrari pulled up for Mulholland Drive. Over the city, the lights are so pretty from Mobile. I'm a Ferrari left in the party zone. I keep on going, missing the moments. Living in the fast lanes, getting kinda lonely. Yeah. Got a heavy heart, 'cause it's still beating on its own. Might be going out in the crowd, but I'm still coming home alone. Not trying to say I'm not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I'm just going too fast to see all the good things in front of me. I'm a Ferrari getting kinda lonely. 嗯哼，你可以听出刚刚的这首歌曲调相较于 B B Rexa 原来的风格显得更加的稳重了一些，而且歌词当中也充满了对于一切非事的感慨和无奈。不得不说，这首歌可以看出 B B 褪去了他之前的那种非常躁动不安的感觉，反而能够认真静下来唱出属于自己的感情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我个人的微博账号，叫做想逃离的朝夕，然后就会看到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文艺的头像吧。当然也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来跟我们沟通互动了。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Gone，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安稳的人生，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 相信情歌是有时代感的。情歌王子时代的张信哲一直唱着永恒和炙热，如今他要表达的则是另外一种观点，既然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那么或许可以退而求其次，把瞬间当作永恒，这也不失为一种爱情上面的乐观主义。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叫做不在，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赵熙音乐。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滚石唱片来说，把张信哲打造成情歌王子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八九十年代是滚石唱片的黄金期，也是华语唱片的黄金期，歌手一曲成名之后就会得到大把的机会，所有优质的作者资源和制作资源都会像潮水一般涌来。当时的张信哲就是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李宗盛作词的《爱如潮水》真的像翻涌高涨的潮水一样，把张信哲推上了歌坛的高处。当然张信哲这样说，他说技巧更加的成熟了，也可以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传达原来的歌曲，但曾经的简单青涩真的唱不出来了，人变了，感受也变了，这大概是非常无奈的部分吧。但是在刚刚的这首歌里面，在张信哲的歌声里面，我觉得情歌王子的时代虽然永远的过去了，但是成熟男人的时代来得刚刚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悬，叫做《亲爱的》。 心疼走过寂寞，哦哦哦哦 细腻的忧，拥有一切之后就让它走，在某个角落放一首歌，哦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首歌收录在张悬《亲爱的我还不知道》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是张悬遇到李寿全老师后的第一张正式的作品，除了全数都是张悬自己的创作之外，他更自己担任了所有歌曲的编曲并参与制作的工作。在国语音乐已经发展成有如生产线般制式流程的今天，他仍旧坚持回归，即使明知吃力不讨好，但他认为最理想的录音方式。他寻找愿意一同和他创作音乐的乐手，在练团室和录音室当中重复地和乐手们琢磨呈现音乐的方式。他说，一首歌曲当中所有的乐器都是活的，每一首歌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重新诞生一个样貌，于是成就了这样一张活生生的专辑。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我循环了很多遍的一张专辑，来自金文琪，大气电台手机。 掌心的天地，你是我视线所及，你是我流落荒岛之顶伴侣，我要和你在一起。你这里有黄金屋，你这里有颜如玉，你身体住满我朋友亲戚，我怎么忍心放下你？我天生有一些长期，在新一代你出现之前，至少吃饭走路睡觉上厕所，承诺你相依为命难分难离。你尝过上一段恋情，我看你躲过看他眼睛，你 欢喜从不曾疏离，莫名亲密。 森林，森林，怀里记忆。 不去努力。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我人生当中去看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苏运莹的演唱会，当时在北展的那个剧场，她就站在离我非常非常近的地方，那个舞台很小，但是苏运莹显得特别的兴奋，她唱着唱着把高跟鞋脱掉了，说这会让她觉得不舒服，于是接下来的整个演出她都没有穿高跟鞋，就那么光脚站在地上。我觉得那是一个歌手能够最亲近自然、亲近舞台的一种方式。然后那场演唱会我听得特别兴奋，因为大部分的歌曲都是他之前没有在任何舞台上面唱到的歌曲，其中就有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明明》。你知道苏运莹的所有的歌曲都是那种非常洒脱、非常自由、很辽阔、音域很宽的歌曲，所以你在那个小小的北展剧场，你好像就听到了整个世界在你面前翻滚喧嚣。于是那天我从剧场出来，看完这场演唱会，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的不真实。其实我在苏运莹的歌曲里面学到了一个方式，或者说一个观察世界的态度吧，就是即使我们不能够去追求我们想要的世界，或者我们追求不到我们想要的世界，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把眼光放低，放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会发现在生活里面依旧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雀跃的小惊喜。 我突然而来，站上了这个舞台，你真心存在，跟随我日月黑白。 Sometimes I出各种色彩，让不变的爱换回来你的期盼。When I want to cry, I know you're holding me tight. 初心不改。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以上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到新浪微博上面来跟我沟通互动，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想说什么话就可以发私信给我，或者评论给我都 OK。 你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请大家到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点开那个视频直播，跟我一起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当然听完节目劝你早睡，祝你晚安了，拜拜。 清晨哭到夜深，不要别人问，我不出声，一直等，听你说你心疼。当时好傻好天真，如果可以，我愿意让我照顾你，面对再大的。